开始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孟德兰牛皮席开仓放假了，孟德兰牛皮席开仓放假了，孟德兰牛皮席开仓放假了。 你没听错，2018全年最大促销力度，孟德兰牛皮席开仓放假就在今天了。热线您先记好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是的，来自于四川三峡库区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，原价8900元，您是知道的。今天一步到位，除了可以享受单席裸价1999元之外，还有一对价值599元的牛皮枕席免费赠送。等于说啊，这床牛皮席划算下来才1400块钱，全年仅此一次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不仅是全年仅此一天，也是全国享购电台同步直播的一天，所以呢得和您声明两点。第一，8月24号孟德兰开仓放假只此一天，明天呢不再享受了。第二呢，因为本次开仓放假不是个别城市的活动，是全国享购电台同步播出的，只有时间限制，没有名额限制。所以呢，如果您是注重生活质量的朋友，又或者您也关注家人睡眠环境的话，本档5分钟的活动一定要好好把握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1543的朋友说啊，老婆每次逛商场都要去看牛皮席，席子是很漂亮，可是这价格也漂亮呀，一床皮席再打完折4000-5000，可你们的价格只有市场上的1/3，而且还送牛皮枕席，那肯定是你们的价格划算多了。0177的朋友说啊，就等着牛皮席的开仓活动，1000多块钱买床牛皮席还送牛皮枕套，不用犹豫，赶紧来三床。还有3548的朋友说啊，2年前我们家又用上牛皮席了，当时啊花了将近10000块，今天你们的活动1000多块钱，不会是旧席清仓吧？ 您放心啊，100%是2018年的新席，而且呢每一床都是三峡库区的陈年水牛皮精制而成的凉席，和商场专柜的牛皮席呢是统一生产线下来的，从裁剪、包边、打磨到揉料成品，都是由20年以上的皮革老师傅们纯手工打造的，所以品质呢，我们非常自豪。再说了，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不需要提前支付1分钱，免费送席到家，那满意之后再付款。但前提呢，是只有今天才能够享受到仅此一天的开仓放假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其实现在啊，用牛皮席的家庭这么多，不用我说您都知道，一床1米5×2米的牛皮凉席在商场的定价都得8000-9000。为什么这么贵？第一，它是全牛皮，从牛的肩胛骨开始到牛腿牛肚，细心的朋友都能分辨出来，除了大气有范儿之外，透气散热才是它的特性。第二，它是动物蛋白纤维的，不比植物纤维的席子闷热坚硬，所以呢牛皮席没有洗刷晾晒的麻烦事儿。 第三，它的使用年限长，只要是正宗三峡库区的牛皮席，一般至少可以使用几十年的时间。就像这一床孟德兰牛皮凉席一样，只要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1999元，不仅可以订购到原价8900元的全牛皮凉席，而且呢，还有一对价值599元的牛皮枕席免费赠送。这划下来席子啊，才1400块钱，要是用个50年的话呢，每年只要28块钱。活动还剩下1分半钟，抓紧时间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是1603的朋友发来短信说，我这会儿正在开车，能不能先帮我保留一个名额呀？实在抱歉，我们都是通过实时通话订购的，因为今天啊是全国享购电台同步播出，又是仅此一天的开仓放假活动，所以为了公平起见，您只能把车子停靠在安全的地方再来拨打4007106108订购了。还有4722的朋友说啊，1000多块钱订牛皮席就送将近600块的牛皮枕席，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呢。要是品质好的话，那就来5床，两边老人和家里的3个卧室都要配上。 5床牛皮席加10张牛皮枕席，连10000块钱都不到，您到哪里能享受到这样的福利呀？所以建议还没有拨打进电话的朋友们，一定要抓紧时间了。4007106108，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，今天全国享购电台同步开仓，只要1999元的单席裸价，而且呢，还有一对价值599元的牛皮枕席免费赠送，仅此一天，只此一天，加油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威名场，知识热。

远离毒品侵害，别让幻想变成现实。 各位抢购的会员们注意了，本档是2018孟德兰开仓放假的特别版活动，全国抢购电台同步播出，活动只此一天，价格只此一次，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是的，本期活动两个特点，时间短，优惠大，所以我们不再多说，直入主题。来自于四川三峡库区的孟德兰水牛皮羊席，厂商零售价格8900块钱，五分钟之内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的朋友，除了可以享受孟德兰单席裸价1999元之外，还要免费再送一对价值599元的牛皮枕套。 等于说啊，如果说减去牛皮枕套的价值之外呢，今天的牛皮席划算下来只要1400块钱。 哇！ 抢购开播以来从没有过今天的优惠价格，而且又是全国抢购电台同步播出的，所以不限名额，只此一天。如果您也想给家人换床牛皮席的话，或者您也知道啊今天的价格可遇不可求的话，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其实说到牛皮席啊，这两年使用的家庭真不在少数。 对， 我想呢，至于它的舒适性和耐用性是分不开的。天然的牛皮毛孔透气散热，老人孩子都能用，而且不用洗刷晾晒，特别是啊它的触感就像皮肤一样光滑柔软，每年从五月份一直可以用到十月份，而且可以用上几十年以上的时间，就是一步到位的好凉席。 还不止这些呢，除了实用性之外，颜值也是关键元素。 哦， 一整张牛皮精致而成的凉席，一点儿不比真皮沙发逊色。棕红色的外观，四周还有印花花纹，什么样的家居风格都合适。您要是不信，可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试试看。反正都是免费送席到家，满意再付款。但是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啊，今天是只此一天，孟德兰开仓放假，全国抢购电台同步播出，拨打4007106108赶紧抢占优惠，1999元，不仅可以订购到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，还有一对价值599元的牛皮枕席免费赠送。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看到手机尾号0675的朋友就说了，1000多块钱啊就能订购一床牛皮席和一对牛皮枕席，那订个三套好了，才5000多块钱，就是商场你一床牛皮席的钱。还有1097的朋友就说，老伴儿身体不是很好，不能吹空调和风扇，早就听说牛皮席不用整夜开空调，可商场里面的牛皮席打完折之后都要5000多块钱，你们今天才1000多块钱，这品质和商场里的牛皮席是一样的吗？ 您放心啊，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和商场专柜都是同一生产线下来的，品质肯定是一样。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，每一床都是来自三峡库区的，每一床都是由一整张水牛皮精致而成，每一床都是由20年以上的皮革老师傅纯手工打造，从剪裁、包边、打磨、揉料等等，历经40多天、上百道工序才能制作完成。而现在您拨打进4007106108，不需要花到原价8900元，只要单席裸价1999块钱，而且还有一对价值是599元的牛皮枕席免费赠送。 是， 但是遗憾的是啊，活动是今天仅此一天，所以热线您务必赶紧拨打了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您要知道，这1999元可不是用一年两年的牛皮席，而是一用就是几十年以上的时间，划算到这每年才20-30块钱。导播提示，目前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。手机尾号10504786-3914的朋友们都是老会员朋友，都表示啊，花1999元订一床牛皮席，还要送牛皮枕套，别说是今年没有享受过这个价格，就是往年也没有过这样的福利政策，所以啊，订到一定就是赚到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此刻提醒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，活动只剩1分钟，热线 03-4007-106-108。今天是2018年孟德兰开仓放假的活动，仅此一天，错过没有，价格是一步到位。拨打4007-106-108，花1999元就能订购到孟德兰水牛皮凉席，还要再送您价值599元的牛皮枕席一对。时间不多了，加油拨打电话吧，4007-106-108。4007-106-108。 关云长，知性物质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，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，历任通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，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。 第21集， 陈廷敬出了午门，家人大顺和长随刘瑾、马明已候在那儿了。大顺远远见老爷出来了，忙招呼不远处的轿夫，一顶四抬绿泥大轿立马抬了过来，压下轿杠，陈廷敬上轿坐好，大顺说了一声走嘞，起轿而行。刘瑾、马明老老实实地跟在后面走着。陈廷敬坐在轿子里，闭上了眼睛，他有些累，也有些心乱，想着人在官场总是免不了憋屈，大臣又最不好做，成天在皇上眼皮底下，稍不小心就获罪了。今儿本来幸蒙皇上大家赞赏，不料却因为山东巡抚傅伦的折子弄得皇上不高兴了。皇上派他亲去山东，这差事不好办。傅伦的亲娘是皇上奶娘，自小皇上同傅伦玩在一起，就跟兄弟似的。有了这一劫，陈廷敬如何去山东办差？况且傅伦同明珠过从甚密，陈廷敬有些羡慕亲家张骞。他早年散馆后就去山东放了外任，从知县做到了知府，如今正在德州任上，想必自在多了。陈廷敬同张骞当年为儿女定下娃娃亲，如今祖宴同佳肴早喜结连理了。陈廷敬回到家里，天色已经黑下来了，他在门外下了轿，就听到壮驴在高声念诗： 牡丹后春开，梅花先春撤，要使物皆春，须教春恨事。 壮驴，玉鹏，这是你爹9岁时写的5言绝句，被先生叹为神童，你们两个可要认真读书，不要老顾着玩。爹在你们这个年纪啊，在山西老家早就远近闻名了。 陈廷敬听了家人说话，心情好了很多。大顺看出老爷的心思，故意不忙着敲门，便又听老太爷说道： 外公啊，望你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 我也要21岁中进士，像爹一样。 哼，我明年就中进士去。 听得老太爷哈哈大笑，陈廷敬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大顺这才推了门，原来天热， 一家人都在院子里纳凉。等陈廷敬回家，月圆领着玉鹏壮吕和几个家人早绕过了萧墙，迎到门口来了。陈廷敬进了屋，恭敬地向老岳父请了安。月亮刚刚升起来，正挂在正门墙内的老梅树上。陈廷敬摸着壮吕的脑袋说， 明年中进士，好啊，儿子有志气。 廷统来过，坐了会儿就走了。 哦，他没有说有什么事儿吗？ 他本想等你回来，可你半日不回就走了。 嗯。 陈廷敬不再问了，低头吃饭。他心里有些恼这个弟弟。廷统总埋怨自己在工部老做个笔帖事，不知哪天才有出头之日。陈廷敬呢，明白弟弟的意思，就是想让他这个做哥哥的在同僚间疏通疏通。陈廷敬不是没有保举过人，但是要他替自己的弟弟说话，他却怎么也开不了这个口。高士奇这几天非常不安，好不容易瞅个空去了索土府上，他担心自己在南书房说给皇上的那些话让索土知道了。这宫里头谁是谁的人很难说清楚。高士奇是索土府上的旧人，进府的时候门包是免了的，可门房待他并不恭敬，仍叫他高相公。去年冬天皇上设立南书房，高士奇头波进去了，还格外擢升六品中书。索府门房知道了，见他来府上请安，忙笑脸相迎，叫他高大人，往里传进去也都说是高大人来了。索图听了勃然大怒，打那以后和府上下仍只管叫他是高相公。索图袒露上身，躺在花厅凉榻上吹风，听说高士奇来了也不回屋更衣。高士奇躬身上前跪下磕了头说， 奴才高士奇拜见主子。 哼，皇上疏远了老夫，你这狗奴才也怕见着老夫了？ 索大人永远是奴才的主子，只是最近成日在南书房当值，分不了身。 哼哼哼，你如今可是越来越出息了啊。 奴才都是索大人给的出身。 明珠、陈廷敬这两个人最近怎么样啊？ 皇上给陈廷敬派了个差，让他去了趟山东。陈廷敬倒是替索大人说过好话。 老夫还用得着他给我说好话？ 是是是，陈廷敬还是瞧着索大人是皇亲国戚，说不准哪日皇上高兴了，你有官复原职了。 你还记得上我这儿来走走，是不是也看着这点啊？ 索大人的知遇之恩，奴才莫齿难忘。奴才早就说过，此生此世奴才永远是主子的人。 哼， 索大人，陈廷敬同明珠又干上了。 这个陈廷敬啊，别看他平时不多话不多事儿，这到了节骨眼上他可是敢作敢为啊。 索大人，您该不是欣赏陈廷敬吧？ 笑话，老夫能欣赏谁啊？ 是是是，索大人的才能当朝并无二人，可惜啊，奸贼陷害，暂时受了委屈。 听说明珠府上很是热闹啊。 明珠倒是经常叫奴才去坐坐，奴才哪有闲工夫啊。 狗奴才，你别给我装了，哪家府上你都可以去坐，明珠那里你更要去。你最会八面玲珑，我还不知道，老夫就看中你这点儿。 官场上的应酬有很多不得已之处，索大人如此体谅，奴才的心里就踏实了。 嗯，你下去吧，老夫困了想睡会儿。 这 高士奇这才从地上爬了起来，跪得太久了，起身的时候高士奇只觉两腿酸麻，两眼发黑，他跌跌撞撞地后退着，直到拐弯的地方才敢转过身子往前走。他走过曲曲折折的回廊，大大小小的厅堂，碰着的那些仆役 要么只做没看见他，要么只喊他声高相公。高士奇微笑着答应，心里却是恨得滴血。不曾想，高士奇在地上跪着听任索徒叫骂，却让祖泽申撞见了。那祖泽申虽是忠言替人家看相算命，却是人算不如天算。自己家里前几天叫大火烧得干干净净，他想找索徒谋个出身混口饭吃。索徒虽是失势，给人找个饭碗还是能做到的。祖泽申进门的时候，看见索徒正在大骂高士奇狗奴才，他忙退了出来，好像高士奇跪在地上瞥见他了。祖泽申出门想了半天，就找明珠去了。他原是想让索徒在宫里随便找个差事，却想自己看见了高士奇那副模样，日后高士奇只要寻着空，不要整死他才怪呢。高士奇其实并没有看见他，只是他自己胆虚罢了。他想，不如找明珠帮忙，到外地衙门里去混日子算了。高士奇回到家里，从门房上就开始撒气，见了人就骂狗奴才，直骂到课堂里。他喝着茶生会儿闷气，把下人全都吼下去，便同夫人说了他在索徒那儿受的气。夫人听着眼泪都出来了，哭着说， 老爷，您如今都是六品的中书了，这受的是哪门子罪啊？如今他自己也倒了，您是皇上面前的红人，怕他做什么呀？ 朝廷里的事你们妇道人家就是不懂。俗话说得好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，咱皇上的心思谁也拿不准。今天索额图倒霉了，明珠得意，说不定明儿明珠又倒霉了，索额图得意。索额图世代功勋，又是当今皇后的亲叔叔，他哪怕是只病老虎也让人瞧着怕。 难道您这辈子只能在这个莽夫胯下讨生不成吗？ 高士奇摇着头叹着气，竟也落下泪来。管家高大满想进来禀事儿，见下人们都站在外头也不敢进门，低声问怎么了。高士奇在里头听见了，喊着， 大满进来。 老爷，门房上传着说于子义来了。 于子义，叫他进来吧。 哎， 高大满点点头出去了。高士奇让夫人进去，夫人的眼睛红红的，让人看着不好。京城场面上如今都知道于子义这个人，不知道他身家几何，反正宣武门外好多宅院和铺面都是他的。可外人哪里知道，于子义不过是替高士奇打点生意的，他俩的生意怎么分红别人也都不知道，就是高府里头的人也只有高大满听说个大概，其中的细节也统统不知道。高大满领着于子义进来了，自己就退了出去，不用高士奇客气，于子义自己就坐下了，拱手请安。 小弟好几日没来瞧高大人了。 你只管照看生意，家里不必常来。老夫是让皇上越来越看重了，你来多了反而不好。 那恭喜高大人，小弟也是个小事儿的人，日后我只在夜里来就是。 子义啊，你是个聪明人，知道官场里的讲究，说吧，有什么事？ 哎，这三枣胡同呀，去年盘进来那个宅子，如今呀，有了下家，价钱还行，是不是脱手算了？ 子义，我是相信你的。 小弟感谢高大人信任，小弟不敢有半点私心。 我说了，我相信你。生意上的事你看着办就是了。 哎，好。 高士奇不再说生意上的事儿，抬手 朝北恭敬地说起了皇上。朝廷里的任何事儿，于子义听着都像发生在天上，嘴巴张得像青蛙一样。这位高大人实在了不起，在他眼里简直就是皇上。高士奇说了许多皇上明察秋毫的事儿，于子义感觉到的倒不是当今皇上的圣明，而是要使人莫知除非己莫为的道理。他暗自交代自己，千万可不能糊弄高大人，不然吃不了兜着走。陈廷敬照着从二品官的待遇出行，乘坐八抬大轿。官做到陈廷敬的份上，在京城里头准坐四抬轿子，出京就得坐八抬轿子，还得有两个人手持金黄棍，一人撑着杏黄伞，两个人举着青扇，外加六个扛旗的，一共总有20多个人，非常的威风。陈廷敬不论啥时出门，大顺、刘景、马明三个人总是不离身后左右的。他们仨都是陈廷敬从山西老家带来的，都是亲信。大顺心眼细，腿脚快，自是不用说。刘景、马明二人打小习武，身上功夫十分了得。他俩这些年都待在京城里，只是早晚接送老爷，拳脚没地儿使，早忍得浑身痒痒的。这回听说要去山东，心里非常高兴。大顺背着把重泥琴，骑马随行在轿子旁边。这把重泥琴是陈廷敬离不开的物件，他每天总要抚弄几曲。在家的时候，夜里只要听到琴声，何家老小都知道老爷的书读完了，快上床歇息了。要是哪天听不见琴声，就知道老爷回家还在忙衙里的事儿呢。一路逢驿换马，欲合乘舟，走了一个多月，终于到了山东德州府境内。 老爷，我随您这么多年了，可是头回瞧着您这么威风凛凛。 这都是朝廷定下的规矩，哪是什么威风？ 那么微服私访，难道只有戏里头才有啊？ 古时候啊，倒也有过这样的皇上，不过多是戏里的事儿，也有人照着戏里学，那是哄人的欺世盗名而已。 哦。 正在这时，忽见前面路口站着很多的百姓，陈廷敬感到纳闷，便问： 哎，大顺，那些百姓在干什么呢？ 哎，我看看。 原来见百姓们都提着竹篮，里面放着鸡蛋、水果、糕点，还有各色的好吃的。 嘿，老乡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 俺们在等驯夫夫论大人。 感谢驯夫大人，驯夫大人辛苦了。 乡亲们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都起来，都起来。驯夫大人，要不是您臭话里得法，救济忧防，今年啊，咱们哪有这么好的收成啊？咱们听说驯夫大人今儿要从这里经过，那一早啊就在这里等着了。 哎，对，咱百姓啊只想看一眼父母官，想让父母官喝口水，表表我们的心意啊。 你们怎么知道我是驯夫大人呢？驯夫大人，您亲近百姓，经常四处驯防，山东百姓都知道。可是您上咱们德州还是头一回来，我看你这威风，肯定就是巡抚大人了。 我不是巡抚，我是打京城里来的。 啊，大人，那你就是钦差啊？咱们百姓那更要拜了，不是朝廷派下的抚论大人这样的好官，哪有俺们的百姓过这么好的日子啊？ 感谢乡亲们了，我心领了。 大人，你要是连水都不喝一口的话，俺们都不起来了。 乡亲们如此盼着好官，爱戴好官，本官万分感叹。你们两位带给我的东西我收了，也请你们两位随我去说说话，其他的乡亲们都请回吧。 陈廷敬说完，拉起黑脸汉子和白脸汉子，这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，嘴里嘟囔半天也不知道说了什么。陈廷敬 对他们特别的温和，说：“ 耽误您二位半晌功夫，随我们走吧。” 陈廷敬上了轿，同乡亲们招招手，黑白两个汉子也不敢违拗，低头跟在轿子后面。陈廷敬刚要放下轿帘，忽见有位骑马少年腰别佩剑，远远站在一旁，面色冷冷的。他忍不住望了望那少年，少年却打马离开。眼见天色渐晚，赶不到前头的驿站了，正好路过一处寺庙，叫做白龙寺。大顺快马向前，先找寺里说去。里头听得动静，早有老和尚迎了出来。陈廷敬下了轿，老和尚迎了上去，念佛不止。陈廷敬同老和尚寒暄几句，但见这里风光绝胜，不禁回身四顾，却又见刚才那位骑马少年远远地在僻静处驻马而立，朝这边张望。大顺也看见了，待要骑马过去，陈廷敬说：“ 大顺别管，想必是看热闹的乡下孩子，天也不早了。” 但我见这些孩子呀怪怪的，老是跟着我们呢。 两位老乡请坐吧，我有件事儿想麻烦你们。 钦差打令，你一清吩咐。 两位尊姓大名？ 小弟姓响，命叫打弄，踏死周三儿。 我这手下有两位是山东人，当差离家多年了，我想做个人情，就让他们顺便回家去看看。 大顺听了纳闷，却不知老爷打的什么算盘。向大龙问：“ 不知那俩能帮嘛忙啊？”“ 他俩走了，我这手下就缺了人手。我见你们机灵又忠厚，想雇你们俩当几日的差。”“ 这可不行，钦差大令，那家里还有事儿哩，走不开啊。”“ 我会付你们工钱的。”“ 钦差大令，俺俩真走不开，要不那再另外给大令请一个去行吗？”“ 这官府的差事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，就这么定了。”“ 不是，这钦差大人，你这是……” 陈廷敬摇摇手，朝大顺使了个眼色：“ 住嘴！ 你们是瞧我们老爷好说话不是？钦差大人定了的事，你们俩谁敢不从？”“ 大顺，别吓唬老乡。”“ 好好好好，那俺俩都留下吧。”“ 如此甚好。”“ 说好了，既然当了官差，就得有官差的规矩，鞍前马后，事事小心，不要乱说乱动。” 两位老乡应了下去。大顺又问：“ 老爷，您到底要做什么？”“ 我自有安排，你只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。你留点神儿，别让这两个老乡开溜了，去叫刘景马明过来。”“ 哎， 老爷有何吩咐？”“ 你俩明日一早动身去德州府拜访知府张谦大人，不要让外头知道你们是官府里的人。我这里有封信带给张谦大人，我就不去德州府了，直奔济南。如果地方有灾荒，不用细细查看，我们先见到的应是什么？”“ 应该是流民吧，还有粥厂， 哪怕官府不施粥，也会有积善积德的大户人家来施粥。” 大顺又说：“ 我们一路上没看见流民，也没看见粥厂，只看见迎接巡抚大人的百姓，这莫不是山东真的丰收了？”“ 山东真是大获丰收，那就好了。”“ 老爷，路上迎接巡抚大人的百姓，莫不是张谦大人这调摆好的吧？他是您的亲家，不管论公论私，这也应该迎接您啊。” 陈廷敬沉默片刻说：“ 不必多说，我们边走边看。”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